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3，禁忌35。安皇帝戊。元兴二年春正月，卢循使司马徐道覆寇东阳。二月辛丑，建武将军刘裕击破之。道覆，循之子夫也。乙卯，以太尉玄为大将军。丁巳，玄杀冀州刺史孙吴中。玄上表请率诸军扫平关洛，继而讽朝廷下诏不许，乃云：“奉诏故止。”玄出狱赤庄，先命作清阁，在服完书画。或问其故，玄曰：“兵凶战危，托有意外，当使轻而易运。”众皆笑之。夏四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南燕主备德故吏赵荣自长安来，使得母兄凶问，备德嚎痛吐血，因而寝疾。司隶校尉慕容达谋反，遣衙门黄球攻端门。殿中帅侯赤眉开门应之。中黄门孙晋扶备德于城逆于进舍。段宏等闻宫中有变，勒兵屯四门。备德入宫，主赤眉等，达出奔魏。备德有迁徙之民，使之常赴不易。民原此迭乡印茂，或百世合户，或千丁共籍，以避客役。尚书韩卓请加引和，备德从之，使卓巡行郡县，得印户58000。泰山贼王使聚众数万，自称太平皇帝，属至公卿。南燕桂林王振讨秦之，临行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，使曰：“太上皇蒙尘于外，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。”其妻怒之曰：“君正坐此口，奈何上耳？”是曰：“皇后不知，自古岂有不亡之国？朕则崩矣，终不改号。”五月，燕王熙坐龙腾苑，方十余里，一徒20000人，住景云山于苑内，积广500步，峰高17丈。秋七月戊子，魏主归北巡，作离宫于柴山。平原太守何拔奢豪喜名，归误而杀之，使其弟皮等就与绝。拔曰：“雷北图己，可迁水南，免为生计。”且使之背己，曰：“汝何忍是吾之死也？”皮等欲其意，诈称使者逃入秦，归怒灭其家。中垒将军邓渊从弟尚书辉与拔善，或赠诸归曰：“皮之出亡，挥使送之。”归疑渊知其谋，赐渊死。南梁王入坛及居渠蒙逊护出兵攻吕龙，龙患之。秦之谋臣言于秦王兴曰：“龙借先世之资，专治河外，今虽饥窘，尚能自知。 若将来风善，终不为吾有。凉州险绝，土田饶沃，不如因其威而取之。兴乃遣使征吕超入室。龙念孤臧终无以自存，乃因超请迎于秦。兴遣尚书左仆射齐南、镇西将军姚杰、左贤王起伏前归、镇远将军赵耀率部骑四万迎龙于河西。南梁王入坛，设昌松、魏安二戍以避之。八月，齐南等至孤臧，龙素车白马迎于道旁。龙劝南即居渠蒙逊，蒙逊使臧默还拒之，败其前军。南乃与蒙逊结盟，蒙逊遣弟儒入贡于秦。南以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，配兵三千镇孤臧，以将军严嵩为苍松太守，郭将为潘和太守，分戍二城，徙龙宗族辽蜀及民万户于长安。兴以龙为散骑常侍，超为安定太守，自于文武随才卓叙。初，郭伦常言待吕者亡，故其起兵先推王祥，后推王启基。吉龙东迁，王尚卒待之。伦从起伏前归降秦，以为灭秦者尽也，遂来奔。秦人追得，杀之。居渠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林松太守孔笃解骄字为民患。蒙逊曰：乱无法者，二伯父也。解逼之使自杀。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，蒙逊问曰：突发入坛为公而身为侯，何也？构曰：入坛凶狡，款诚未著，故朝廷以重爵虚名羁縻之。将军终冠白日，当入赞帝室，岂可以不信相待也？圣朝绝必称功，如尹伟、姚晃、左命之臣齐南、徐洛一时猛将，绝皆不过侯伯，将军何以先知乎？昔窦荣殷勤故让，不欲居旧臣之右，不亦将军乎有此问？蒙逊曰：朝廷何不急封张掖，而更远封西海耶？构曰：张掖将军已自有之，所以远受西海者，欲广大将军之国耳。蒙逊曰，乃受命。荆州刺史桓伟卒，大将军玄以桓修代之。从事中郎曹敬之说玄曰：谦修兄弟专据内外，权势太重。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荆州刺史。石康获之子也。刘裕破卢循于永嘉，追至晋安，屡破之。循扶海南走。何无忌前意欲，劝欲于山阴起兵讨桓玄。欲谋与土豪孔敬，敬曰：山阴去都道远，举事难成，且玄未篡位，不如待其已篡于京口图之。 欲从之，敬愚之孙也。九月，魏主归如南平城，归渡累南，将建新都。侍中因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大将军玄早受禅，因撰九锡文及册命，以桓谦为侍中、开府录尚书事，王密为中书监、领司徒，桓印为中书令，加桓修辅军大将军。印冲之孙也。丙子，册命玄为相国，总百魁封十郡，为楚王，加九锡。楚国置丞相以下官。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：楚王勋德隆重，朝廷之情，贤位已有依让，卿以为何如？裕曰：楚王宣武之子，勋德盖世，进士微弱，民望久矣，承运善待，有何不可？谦喜曰：卿谓之可，即可耳。新野人与仄，因仲堪之党也，闻桓为死，石康未至，乃起兵袭雍州刺史冯该于襄阳，走之。仄有众七千，设坛祭七庙，云欲讨桓玄，江陵震动。石康至州，发兵攻襄阳，仄败，奔秦。高雅之表南燕主贝德，请伐桓玄曰：纵未能扩清吴会，亦可收江北之地。中书侍郎韩范亦上书曰：今进士衰乱，江淮南北户口无几，戎马单弱，众以桓玄悖逆，上下离心，以陛下神武法部计一万临之，彼必土崩瓦解，兵不流行矣。得而有之，秦魏不足敌也。拓地定功，正在今日。失时不取，彼之豪杰诛灭桓玄，更修德政，岂为健康不可得？江北已无望矣。贝德曰：朕以旧邦覆没，欲先定中原，乃平荡泾阳，故未难征耳，其令公卿议之。因蒋武城西不足37万人，计53000匹，车17000乘，公卿皆以为玄心得志，未可图，乃止。冬十月，楚王玄上表请归藩，始帝作手诏故留之，又诈言钱塘临平胡开，江州甘露将，使百僚集贺，用为己受命之福。又以前世皆有隐士，耻于几时独无，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西之，济其资用，使隐居山林，征为著作郎，使西之故辞不救，然后下诏经理，号曰高士，时人谓之充隐。又欲废钱用古帛及复肉刑，制作纷纭，至无一定，变更回复，足无所施行，幸复贪鄙， 人是有法书好画及家园宅，必假仆薄而取之，尤爱珠玉，未尝离手。乙卯，魏主归立其子嗣为齐王，加为相国，少为清河王，加征南大将军，西为阳平王，要为河南王。丁巳，魏将军一卫率骑二万袭高车于种元和乌平，十一月庚午大破之。召楚王玄行天子礼乐，妃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。丁丑，便范之为善召，使临川王宝逼地书之。宝昔之曾孙也。庚辰，帝临轩，遣兼太保领司徒王密奉喜寿，禅位于楚。帝出居永安宫。癸未，遣太庙神主于琅琊国。穆章和皇后及琅琊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，百官亦姑熟劝进。十二月庚寅朔，玄筑坛于九井山北，人臣及皇帝位。策文躲飞薄进士，或见之，玄曰：“依让之文，正可陈之于下民耳，岂可起上帝乎？”大赦，改元永始，以南康之平固县封帝为平固王，将和后为零陵县君，琅琊王德文为石阳县公，武陵王尊为彭泽县侯，追尊傅温为宣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南康公主为宣皇后，封子生为豫章王，以会稽内史王瑜为尚书仆射，与子相国左长史隋为中书令，隋桓氏之生也。戊戌，玄入建康宫，等欲坐而床忽现，群下失色。因众闻曰：“将由圣德深厚，帝不能在。”玄大悦，梁王真知国臣孔普奉真知本寿阳，真知昔之曾孙也。戊申，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贵嫔段氏为皇太后，段氏昔之慈母也。己酉，立福贵嫔为皇后，大赦。辛亥，桓玄迁帝于浔阳。燕以魏尉岳贞为青州刺史，镇新城。光禄大夫魏居为兵州刺史，镇樊城。癸丑，纳桓温神主于太庙。桓玄临听讼观阅囚徒，罪无轻重，多得原放。有甘于其者，实或续之，其好行小惠如此。是岁，魏主归使命有司至官服，以品质为疵，然法度草创，多不击鼓。三年春正月，桓玄立其妻刘氏为皇后。刘氏乔之曾孙也。玄以其祖仪以上名位不显，不复追尊立庙。散骑常侍徐广曰：“敬其父则子曰，请依故事立妻庙。” 玄曰：“礼太祖东向，左昭右穆，尽力七庙，宣帝不得正东向之位，何足法也？”秘书见卞承之谓广曰：“若宗庙之计果不及祖，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。广，庙之地也。”玄自即位，心常不自安。二月己丑朔，夜掏水入石头，流沙人甚多，喧哗震天。玄闻之惧，曰：“奴辈坐矣。”玄姓科系，号字金伐，主者奏事，或一字不体，或片言之谬，必加纠折，以示聪明。尚书达诏误书春搜为春图，自左丞王纳之以下，凡所官属皆被降黜，或守住职官，或自用令史，诏令纷纭，有司奉达不暇，而纪纲不至，奏案停机，不能知也。有姓号油田，或一日朔出，迁居东宫，耕善宫室，土木并兴，都破严促，朝野骚然，思乱者众。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渠、散骑常侍、左将军，渠直留玄使，不受其命。渠保之孙也。玄以桓熙为凉州刺史，分命诸将数三八以备之。渠传檄远近，列玄罪状，遣巴东太守柳约之、建平太守罗树、征虏司马甄季之、击破西等，仍率众进屯白地。刘裕从徐衍二州刺史、安成王桓修入朝。玄谓王密曰：“与风骨不长，盖人杰也。每游集，必引接殷勤，赠赐甚厚。”玄后刘氏有志见，谓玄曰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势瞻不凡，恐终不为人下，不如早除之。”玄曰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欲莫可用者，似官和平定，然后别议之耳。”玄以桓弘为青州刺史，镇广陵；刁魁为豫州刺史，镇溧阳。弘修之弟，魁夷之子也。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还京口，密谋兴复进士。刘麦帝义加于京口，亦与无忌谋讨玄。无忌曰：“桓氏强盛，岂可图乎？”亦曰：“天下自有强弱，苟为失道，虽强亦弱，正患世主难得耳。”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，非无英雄也。”亦曰：“所见唯有留下批。”无忌笑而不答。桓以告谕，遂与义定谋。初，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为服侍起兵攻燕主垂，不克来奔。朝廷以元德为弘农太守。仲德见桓玄称帝，谓人曰：“自古革命成非一族，然今之其者，恐不足以成大事。” 平昌孟昶为青州主簿，桓弘使昶至建康，玄见而悦之，谓刘迈曰：“宿世中得一尚书郎，卿与其周礼宁相识否？”迈素与昶不善，对曰：“臣在京口，不闻昶有异能，唯闻父子纷纷更相赠诗耳。”玄笑而止，昶闻而恨之，既还京口，欲谓昶曰：“草间当有英雄起，请颇闻乎？”昶曰：“今日英雄有谁？正当是卿耳。”于是欲义无忌、元德、仲德、昶及玉帝道归，人称魏永之、高平、谭平之。琅琊诸葛长民，河内太守陇西新户兴，镇威将军东莞同后之，相与合谋起兵。道归为桓弘中兵参军，御史亦就道归及昶于江北，共杀弘，据广陵。长民为刁魁参军，使长民杀魁，据溧阳。元德、户兴、后之在建康，使之聚众攻玄为内应，克妻齐发。孟昶妻周氏富于财，昶谓之曰：“刘迈毁我于桓公，使我一生沦陷，我绝当做贼，卿幸早离绝，托得富贵相迎不晚也。”周氏曰：“君父母在堂，欲见非常之谋，岂妇人所能见？事之不成，当于西关中奉养大姑，亦无归志也。”昶怅然，久之而起。周氏追昶坐曰：“官军举措，非谋及妇人者，不过欲得财物耳。”因指怀中儿，视之曰：“此儿可卖，亦当不惜。”遂轻资以己之。昶弟以妻，周氏之从妹也。周氏待之曰：“昨夜梦书不详，门内绛色物，宜吸取以为压胜。”妹信而与之，遂进缝以为军事袍。何无忌业于屏风里草席文，其母刘牢之子也，登邓密窥之，泣曰：“吾不及东海吕母名矣，汝能如此，吾复何恨？”问所与同谋者，曰：“刘裕。”母有喜，因魏延玄必败，举事必成之礼以劝之。乙卯，欲脱以游猎，与无忌收合徒众，得百余人。丙辰，结旦，京口城开。无忌着传诏符，乘赤使居前，徒众随之齐入。即斩桓修以训，修司马刁弘率文武左吏来赴，欲登城，谓之曰：“郭江州以奉圣谕反正于浔阳，我等并批密诏，诛除逆党。今日贼玄之首，已当消于大行矣。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？今来欲何为？”弘等信之，收众而退。欲问无忌曰：“ 今急需以辅主簿，何由得之？吴季曰：吾过刘道民。道民者，东莞刘牧之也。豫曰：吾亦识之。即持信召焉。时牧之闻京口喧噪声，晨起出陌头，主与信会。牧之执事不言者久之，继而反事，坏不常为库，往见豫。豫曰：时举大义，方造艰难，须以军力甚急，卿谓谁堪其选？牧之曰：贵府使见，军力实需其才，仓促之计，略当无见于者。与笑曰：卿能自屈，无事计矣。即余作属主簿。孟昶劝桓宏其日出猎，天未明，开门出猎人。常与刘毅、刘道归率壮士数十人直入，洪方旦州，即斩之。因收众即将，欲使义主雕红。先是欲遣同谋周安牧入建康报刘麦，麦虽酬许，亦甚惶惧。安牧虑事谢，乃迟归。玄以麦为静陵太守，麦欲及之郡。是夜，玄与麦书曰：北府人情云何？请觐见刘豫何所道？麦谓玄以知其谋，晨起白之。玄大惊，封麦为崇安侯。继而贤麦不知安牧，使得逃去，乃杀之。西诸元德、护兴、后之等，众推刘豫为盟主，总督徐州市，以孟昶为长史，守京口。谭平之为司马。彭城人应募者，与西使郡主簿刘忠统之。丁巳，欲率二州之众千七百人，均于竹里，以徙远近，升延益州刺史毛渠以定荆州，江州刺史郭敞之奉迎主上反正于浔阳，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，扬武将军诸葛长民以据溧阳。玄移还上宫，召士官皆入职省中，加扬州刺史新野王桓谦征讨都督，以殷仲文代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。谦等请即遣兵击豫。玄曰：彼兵锐甚，既出万死，若有搓跌，则彼弃城而无事去矣，不如屯大众于富州山以待之，彼空行二百里无所得，锐气已挫，忽见大军，彼惊愕，我按兵坚阵，勿与交锋，彼求战不得，自然散走，此策之上也。谦等故请击之，乃遣顿丘太守吴辅之、右卫将军黄甫夫相继北上。玄忧惧特甚，或曰：豫等乌合微弱，势必无成，陛下何虑之深？玄曰：刘豫足为一世之雄，刘毅家无旦旦之处，出仆一至百万，何无忌酷似其旧，共举大事， 何谓无成？南梁王入坛为秦之强，乃去年号，罢尚书承郎官，遣参军关上使于秦。秦王兴曰：“车骑献款称藩，而善兴兵造大城，岂为臣之道乎？”上曰：“王公涉险以守其国，先王之志也。车骑辟在峡藩，密而就寇，盖为国家重门之防，不图陛下忽以为贤。”兴善之，入坛求领凉州，兴不许。初，元贞杀朱宪，献帝绰逃奔桓温，温客寿阳，绰折发贞观，戮其师，温怒，将杀之，桓冲请而免之，绰视冲如父，冲轰，绰呕血而卒。刘裕克京口，以绰子灵石为建武参军。三月戊午朔，御军与吴府之遇于江城，江战，灵石言于御曰：“灵石是受桓氏厚恩，不欲以兵刃相向，岂在君后？”欲易而许之。府之玄骁将也，其兵甚锐，欲手执长刀，大呼以冲之，众皆披靡，即斩府之，进至罗洛桥。黄甫夫率数千人逆战，宁远将军谭平之败死，欲进战弥利，夫为之数重，欲以大树挺战。夫曰：“汝欲作何死？拔戟将刺之。”欲嗔目斥之，夫必易。欲挡额至，射夫中额而薄，欲圆刀直进。夫曰：“君有天命，以子孙为托。”欲斩之，后抚其孤。欲以谭平之所领兵配参军谭之，之平之之从子也。玄闻二将死，大惧，找诸道术人推算，即为压胜，问群臣曰：“朕其败乎？”吏部郎曹敬之对曰：“民怨神怒，臣实惧焉。”玄曰：“民或可怨，神何谓怒？”对曰：“晋室宗庙漂泊江滨，大楚之际尚不及祖，此其所以怒也。”玄曰：“卿何不见？”对曰：“念上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事，臣何敢言？”玄默然。使桓谦及游击将军何旦之屯东陵，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富州山西，众合二万。己未，御军食毕，喜弃其余粮，进至富州山东，使雷若登山，张其志为疑兵，硕道并前，布满山谷。玄真后者还云：“御军四色，不知多少。”玄亦忧恐。前五位将军与则之率精卒复援诸军，千等士卒多北府人，素未服御，莫有斗志。欲与刘毅等分为数队，进图千阵。 欲以身先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时东北风急，因纵火焚之，烟炎飙天，鼓噪之音震动京邑，千等诸军大溃。玄石虽遣军拒御，而走意已决。前时领军将军因仲文据周于石头，闻千等败，率亲信数千人声言复战，遂将其子生兄子俊出南掖门，遇前相国参军胡藩，执马控谏曰：今羽林射手有八百，皆是义故，昔人受累世之恩，不屈令一战，一旦舍此，与安之乎？玄不对，但举策指天，因鞭马而走，西去石头，与仲文等扶江南走，经日不食，左右进粗饭，玄咽不能下，生抱其胸而抚之，玄悲不自生。欲入建康，王仲德保元德子方回出后狱，欲与马上保方回与仲德对哭，追赠元德给事中，以仲德为中兵参军，欲指还迁故营，遣刘忠据东府。庚申，欲屯石头城，立刘台百官，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，早进新主，纳于太庙，遣诸将追玄。尚书王古率百官奉迎圣余，朱玄宗族在健康者，欲使臧熙入宫，收图书器物，封闭府库，有金饰乐器，欲问熙，卿得无欲此乎？熙正色曰：皇上忧逼，波月非所，将军守建大义，渠劳王家，虽父不孝，实无情于月。欲笑曰：聊以细听耳。昔道之地也。壬戌，玄司徒王密与众议推御领扬州，欲故辞，乃以密为侍中、领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密推御为使持节、都督杨、徐、兖、豫、清冀、幽兵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刘毅为青州刺史，何无忌为琅琊内史，孟昶为丹阳尹，刘道归为益昌太守。欲使至建康，诸大处分皆委于刘牧之，仓促立定，无不允切。欲遂托以复心，动止资焉。牧之意节节进城，无所疑隐。时进政宽弛，纲纪不利，豪族凌纵，小民穷促，重以司马元显政令为喘。桓玄虽欲理整，而条科繁密，众莫之从。牧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，欲以身犯物，先以威尽，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，不迎旬日，风俗顿改。初，诸葛长民至豫州，失期不得发，刁魁执长民， 见车送还玄，至当立而玄拜。宋人共破剑出长民，还趋溧阳。魁弃城走，为其下所执，斩于石头。子侄无少长皆死。为设其祭地，己事忠诚。魁故立逆其弟子雍送洛阳。秦王兴以为太子中庶子，欲以魏永之为豫州刺史，镇溧阳。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。初，豫名威魏博，清剿无幸，圣刘皆不与相知。为王密读其贵之，谓豫曰：“卿当为一代英雄。”豫常与刁魁出仆，不时叔侄。魁复之马盎，密见之，则魁而视之，待之还职。由是豫深汉魁而得密。萧方等曰：“夫蛟龙潜伏，鱼虾泄之，是以汉高设雍齿，魏武免梁胡，安可以布衣之贤而成万乘之戏也？今王密为公，刁魁王族，仇恩报怨，何其狭哉！”尚书左仆射王瑜及子荆州刺史随谋袭豫，事谢卒诛。随弟子惠龙为僧宾所逆，得免。魏以中土萧条，赵县户不满百者罢之。丁卯，刘豫还镇东府。桓玄至浔阳，郭敞之及其弃用兵力，辛未，玄逼地西上。刘义率何无忌、刘道归等诸军追之，玄留龙骧将军何旦之、前将军郭权与郭敞之守盆口。玄于道自作起居住，续讨刘豫氏，自谓经略举无一策，诸军为节度，以致奔败。转谈思著述，不暇与群下一时事。起居住继承，宣示远近。丙戌，刘豫称受帝密诏，以武陵王尊承制总百官行事，假侍中、大将军，引大赦，为桓玄一族不幼。刘敬轩、高雅之结青州大姓及鲜卑豪帅，谋杀南燕王贝德，推司马修之为主。贝德以刘轨为司空，甚宠信之。雅之欲邀轨同谋，敬轩曰：“刘公衰老，有安其之志，不可告也。”雅之足告之，鬼不从。谋颇懈，敬轩等难走，南燕人收鬼杀之，追及雅之又杀之。敬轩修之至怀寺间，闻桓玄败，遂来归。刘豫以敬轩为晋陵太守。南燕主贝德闻桓玄败，命北地王忠等将兵欲取江南，会贝德有疾而止。夏四月己丑，武陵王尊入居东宫，内外毕竟，迁除百官，称制书，教称令书，以司马修之兼京、益、梁、宁、秦、雍六州诸军事， 领荆州刺史。庚寅，桓玄携弟至江陵，桓石康纳之。玄更属至百官，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。自以奔败之后，恐威令不行，乃更增郡刑罚，众议离怨。因众闻见，玄怒曰：“今以诸将失律，天文不利，故还都旧处，而群小纷纷，妄兴异议，方当纠之以猛，未可施之以宽也。”荆江诸郡闻玄波悦，有上表奔问起居者，玄皆不受，更令所在贺迁新都。初，王密为玄左命元臣，玄之受禅，密守解地喜寿，即玄败，众为密遗诸，刘裕特保全之。刘毅常因朝会问密喜寿所在，密内不自安，逃奔屈阿。欲兼白武陵王，迎还复位。桓玄兄子辛引低帅杨秋寇溧阳，魏永之率诸葛长民刘敬轩、刘忠共击破之，斩杨秋于练固。玄使五位将军与至祖，江夏太守桓道公率数千人就何旦之等共守盆口。何无忌、刘道归至桑洛州。庚戌，旦之等引周师逆战，旦之长所城防与夷其志甚盛。无忌曰：“贼帅必不居此，欲诈我耳，宜急攻之。”众曰：“旦之不在其中，得之无益。”无忌曰：“仅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，旦之既不居此防，战势必弱，我以进兵攻之，必得之。得之则彼势举而我气备，因而搏之，破贼必矣。”道归曰：“善。”遂往攻而得之。因传呼曰：“以得何旦之矣。”旦之军中惊扰，无忌之众亦以为然，乘胜进攻旦之等，大破之。无忌等克盆口，进据浔阳。遣使奉送宗庙主石还京师，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。桑洛之战，胡帆所乘舰为官军所烧，帆全铠入水，前行三十许步，乃得登岸。时江陵路已绝，乃还豫章。刘裕素闻帆为人忠直，引参领军军事。桓玄收集荆州兵，增卫三旬，有众二万，楼船器械甚盛。甲寅，玄复率诸军携弟东下，以符弘领凉州刺史为前锋，又使散骑常侍徐放先行，说刘裕等曰：“若能玄军散甲，当与之更使，各受位任，令不失分。”刘裕以诸葛长民都督淮北诸军事，镇山阳，以刘敬轩为江州刺史。柔然可汗射伦从弟越带大挪谋杀射伦，不克奔魏。燕王熙于龙腾苑起逍遥宫， 连房数百，凿曲光海。盛夏，士卒不得休息，噎死者太半。西凉世子谭卒。刘义和无忌、刘道归下邳太守平昌、孟怀玉率众自浔阳西上，五月癸酉，与桓玄遇于峥嵘州。一等兵不满万人，而玄战士数万，众惮之，欲退还浔阳。道归曰：“不可，彼众我寡，强弱易势，今若未诺不进，必为所成，虽至浔阳，岂能自固？”玄虽窃名雄豪，内实匡窃，加之已经奔败，众无固心，击决两阵，将雄者克，不在众也。因挥众先进，一等从之。玄常样葛于房侧，已被败走，由是众莫有斗心。一等乘风纵火，进锐争先，玄众大溃，少辎重夜遁，郭权亦易降。玄故将刘统、冯志等聚党四百人袭破浔阳城，亦遣建威将军刘怀素讨平之。怀素，怀敬之弟也。玄携弟单葛西走，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。因众闻实在玄见，求出别船收集散卒，因叛玄，奉二后奔下口，遂还健康。己卯，玄与弟入江陵，冯该劝使更下战，玄不从，欲奔汉中救桓熙，而人情乖举，号令不行。庚辰，夜中，楚分愈发，城内已乱，乃与亲近父心百余人乘马出城西走，至城门，左右于暗中斫旋不中，其徒更相杀害，前后交横。玄仅得至船，左右分散，为卞范之在侧。辛巳，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，太守王腾之率文武为侍卫。玄将之汉中，屯骑校尉毛修之渠之弟子也，又玄入蜀，玄从之。宁州刺史毛凡渠之弟也，卒于官。渠使其兄孙幼之及参军费田率数百人送凡丧归江陵。壬午，欲玄于梅回州，又知田迎击玄，使下如雨。玄避人丁仙妻、万盖等以身避玄，皆死。益州都护汉家冯谦抽刀前欲击玄，玄拔头上玉刀与之曰：“汝何人，敢杀天子？”谦曰：“我杀天子之贼耳。”遂斩之。又斩桓石康、桓俊与泽之，执桓生送江陵，斩于市。剩余反正于江陵，以毛修之为骁骑将军，甲申大赦，诸以未逼从逆者一无所问。戊寅，奉神主于太庙，刘义等撰送选手萧于大恒。义等既战胜，以为大事已定， 不及追射，又遇风，船未能进。玄死即一旬，诸君犹未至。时桓谦匿于居中，杨武将军桓震匿于华容浦，玄故将王志辉戍巴陵，遣人报震云：桓心已克荆益，冯志复克浔阳，刘义诸军并中路败退。朕大喜，据党得200人袭江陵，桓谦亦聚众应之。闰月己丑，复陷江陵，杀王康产、王腾之。朕见地于行宫，跃马奋戈，直至阶下，问桓生所在，闻其已死，嗔目谓帝曰：臣门户何负国家，而屠灭弱士。琅琊王德文下床谓曰：此其我兄弟义也。朕欲杀帝，千苦尽之，乃下马，脸容致败而出。人臣，朕为玄举哀，立丧庭，是曰武道皇帝。癸巳，谦等率群臣奉喜寿于帝曰：主上法尧善顺，今楚作不忠，百姓之心复归于晋矣。以琅琊王德文领徐州刺史，朕为都督八郡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迁复为侍中、中将军，加江豫二州刺史。帝侍御左右，皆朕之腹心。朕少薄幸，玄不以子侄耻之。至是叹曰：公昔不早用我，遂至此败。若是公在，我为前锋，天下不足定也。今独作此，安归乎？遂纵意酒色，肆行诛杀。遣劝朕引兵下战，即守江陵。朕素清谦，不从其言。刘义至巴陵，诛王志辉。何无忌、刘道归进攻桓谦于码头，桓魏于龙泉，皆破之。魏密之子也。无忌欲乘胜直趋江陵，道归曰：兵法屈身有时，不可苟进。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皆为竭力，朕勇冠三军，难与争锋，且可息兵养锐，许以计策迷之，不忧不克。无计不从。朕逆战于灵溪，逢该以兵会之，无计等大败，死者千余人，退还浔阳，与刘义等上笺请罪。刘裕以义节度诸军，免其青州刺史。桓震以桓魏为雍州刺史，镇襄阳。柳约之、罗树、甄继之闻桓玄死，自白帝进军至之江，闻何无忌等败于灵溪，亦引兵退。俄而树、继之皆病。约之亦还阵伪降，欲谋袭阵，是谢阵杀之。约之司马石延祖、福陵太守文楚茂收其于众，保福陵。六月，毛取遣将攻汉中，斩桓熙，取自领凉州。秋七月戊申， 永安皇后何事崩？燕福昭仪有疾，龙城人王荣自言能疗之。昭仪卒，燕王熙立荣于宫车门，肢解而焚之。八月癸酉，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。位置六叶官，准谷六卿。九月，貂逞谋反，伏诛。貂氏遂亡。貂氏素父，奴客纵横，专顾山泽，为京口之患。刘裕散其资序，令民趁利而取之，弥日不尽，使州郡积弊，民赖之以济。乞伏前归及杨胜斩于竹岭，为胜所败。西凉公号立子欣为世子。魏主归临朝阳殿改补百官，因朝臣文武亲家权责，随才受任，列爵四等，王封大郡，公封小郡，侯封大县，伯封小县，其品第一至第四。旧臣有功无爵者追封之，宗室疏远及异姓袭封者降爵有赐。又至散官五等，其品第五至第九。文官造事才能秀逸，武官堪为将帅者，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。百官有缺，则取于其中以补之。其官名多不用汉魏之旧，仿上古龙官鸟官，为诸曹之使为伏压，取其非之训己也。为后官四察者为白鹿，取其严谨远望也，余皆类此。卢循寇南海，攻番禺。广州刺史濮阳吴隐之据守百余日。冬十月壬戌，循夜袭城而陷之，烧府舍民事俱尽，执吴隐之。循自称平南将军，设广州市，据烧骨为贡冢，葬于州上，得骷髅三万余枚。又使徐道富攻史兴，指史兴相阮舔之。刘裕领青州刺史，刘敬轩在浔阳，巨粮善传，未尝无备。古何无忌等虽败退，赖以复振。桓玄兄子亮自称江州刺史，寇豫章，敬轩击破之。刘毅何无忌、刘道归复自浔阳西上至夏口，桓镇遣镇东将军冯该守东岸，杨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，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，合众万人，水陆相援。一攻鲁山城，道归攻偃月垒，无忌扼中流，自陈至武，二城俱溃，生擒山图仙客，该走十城。心似为大赦，改元天赐，筑西宫。十一月，魏主归如西宫，命宗室至宗师，八国至大师小师，州郡以各至师，以便宗党举才性，如魏晋中正之职。燕王熙与伏后游田，北登白鹿山，东于清岭， 南临沧海而还，士卒为虎狼所杀，及冻死者5000余人。12月，刘毅等进克巴陵，以号令严整，所过百姓安悦。刘裕复以义为兖州刺史，桓镇以桓放之为益州刺史，屯西陵。文楚茂击破之，放之走还江陵。高沟离亲焉。戊辰，魏主归如柴山公。是岁，晋民避乱，抢赴之淮北者，道路相主。